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住在八七六》。八七六。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九九九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九九九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九九九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九九九，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夜晚的每一声啼哭，清晨上学的每一个闹钟，考试后的每一次鼓励，放假回家时的每一道拿手菜，出差前的每一句叮嘱，不管走了多远，不管走了多久，每次回到家，你都会变成一个孩子。住在八七六，越成长越爱家。 哎，我刚才就在想啊，现在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有一些东西真的在意义上或者说它的这个特征上有了一些改变，我这么说好像有点摸不着头脑哈、 是，我也没懂， 是我这个例子举的不知道恰不恰当啊，就是以前可能作为很多那个时候有很多北漂，对不对，然后当时问比如说来北京住哪儿啊，我跟那个哪儿，我住地下室，你就觉得特别的怎么说呢，很辛苦， 是， 对不对， 现在不一样了， 现在不一样了， 是，你想住都没有了， 真的是，而且你比如说你住哪儿，哎，我们家有一地下室，哎呦，哈哈，是吧，声音都破了，你看激动的 就给你羡慕了， 对对对对，真的是特别羡慕、 是的是的、那今天呢其实我们的主题呢跟刚才浩洋说的那个地下室有些许联系， 哎， 但是我想先抛开这些不说，今天我们住在八七六，在最开始的时候先问问浩洋， 哎， 昨儿吃饺子了吗？ 昨儿吃了，还真吃了 啊，真的， 吃的不多，就吃了几个， 没事，意思到了就行， 是是是， 那至少比我朋友圈里好多朋友强，因为我的好多朋友到年底了都特别忙，都开始发各种各样的图片，说哎呀我今天忙成这样我也吃饺子，后来我一看他发那火锅店吃的饺子，哎呀我说这差的有点远，但是意思到了也好， 是，现在基本上如果说你在外边吃馆子，但凡碰上个节气，什么立冬啊、冬至啊，你只要是有吃食的店，他都会应景的给你来饺子。 是的，是的。其实呢，今天浩洋在节目最开始说到，如果要是我住一层，我有个地下室，其实比如说要吃饺子呀，朋友来了聚会，我家里如果要是有一个小院啊，在小院里小小的推杯换盏一下，那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是， 所以就着我们上周的话题，我们上周呢住在八七六节目当中呢，我跟小胖呢一块聊的就是，如果您要是买房子买顶层的话，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而且呢包括顶层它有什么优点啊，有什么缺点啊。今天我们就逆过来，我们讲讲如果您买一层的话，您会遇到什么问题，包括说好了您买一个底层的，然后底层的还有一个地下室，您要注意一些什么，包括它的优缺点都是什么，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正好现身说法的，让我们今天的嘉宾也给大家说一下。 是的， 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固定嘉宾， 来自于全包园家居的总经理蔡萌先生，欢迎。 大家下午好。 蔡总您先说说，比如说我买一个一层的，一层它有优缺点吗？ 一层优缺点是比较突出的啊。先说优点吧，我觉得一层的优点，首先如果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话，可能会非常适合，因为它进出会很方便。 是， 而且呢，有些一层的房子还会带有一个小院儿， 对吧？那么老人呢，白天在院里晒晒太阳，或者小孩在院里玩一玩，其实都非常适合老人和小孩的居住啊。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一层的夏天应该是比较凉爽的，就对比咱们上周聊的那个顶层的户型，哎，它在夏天的时候会很舒服，嗯，它比顶层我觉得至少能低个3度到5度都没问题。 是的，是的，嗯，而且一层还有一个优势， 什么？ 就比如说你有一个地下室的话，因为现在有好多的开发商，要不然就送你一个地下室，要不然就是本身这个户型里就包括一个地下室。地下室的功用其实也挺多的， 对， 你比如说就算祖孙几代一起住在这个房子当中，比如说浩洋说，哎，我自己要做点我自己的工作，我想到一个相对安静的地方，地下室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没错， 对，但是因为你不会跟别人产生干扰嘛。 对， 当然它也是有很明显的缺点的。 对， 是吧？ 对，缺点也很突出。我觉得首先一个呢，就是它的隐私会是一个问题。就比如说咱们在城市里面这种高楼的一层啊，往往它的这个小区内部的动线离你一层的窗户都会比较近。 没错， 所以谁从你家窗口走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你的这个生活被别人看到了啊，那个，所以窗帘是必不可少的。有些不光是这个纱帘了，可能平时遮光帘也会经常这个需要把它拉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会潮湿，会比较潮啊，尤其 俗称的可接地气了。 地气，对，地气太明显了啊，尤其是那种不是自带地下，没有自带地下室的这种一层，会更明显啊。然后再一个呢，一层的采光，对比顶层也会有一些损失，它的采光不太好啊。还有一个呢，其实我觉得就是有些小区的一层啊，就是因为小区建花园的缘故，它要垫这个土层嘛，所以你在一层那个窗户看出去老觉得你特别矮，就感觉虽然是纯一层，但感觉好像是个半地下一样。有些小区的房子会有这个问题啊，尤其是一些这个绿化比较好的小区，造景比较好的小区，反而一层带来的这种问题会更突出，就是你感觉好像是在山住在山脚下，变成半地下的这种感觉。 是的，而且有一些，比如说啊，你有地下室，地下室还分你有采光和没有采光。 哦，地下室还分采光和无采光。 那当然了，就比如说有的有采光的，可能大概有两拃大的一个玻璃在你的那个地下室的很高的地方有， 哎， 多多少少它有透风的功用，但有一些地下室就变成一个纯地下室了，很多人都把那个地下室可能就当成什么储物的空间啊，等等类似这种，而且真的是好接地气，特别的潮，潮的你都觉得好像你捏那墙都能捏出水的感觉。 对， 而且再其次到了夏天，你想我隔壁那大爷就是一到夏天，就是他们家的那个院的那个纱门，和他们家这边的那个纱门，常关，哎，对，而且进出一定要2道门， 蚊子 啊，就那蚊子多的哟， 是， 对，那你不能说那个肯定是你绿化呀或者卫生没进行好，其实这个还没什么必然的联系， 对， 所以蚊虫也是主要，你住顶层。蚊子飞不上去， 是 多累呀， 有疯子什么的更上不去了， 那是、 而且我觉得住一层吧，有可能有的时候会牵扯到这样一个问题，就作为住户，有的时候在外边人比较多或者比较热闹的时候不敢大声说话，而且比如说赶上这家人有一个特别喜欢午休的，中午跟那睡呢，那外边人不知道，万一这小区里边比较热闹，给你吵醒了，那这都是经常的事儿。 对、就是方便的同时可能隐私啊，包括相对有点吵啊，这都是很明显的。 对， 但是我倒是觉得是这样，就看你小区整个的布局是怎么样的。就比如说你这个小区可能全都是这联排啊，或者是那个叠拼呐、 低密度。 低密度，我觉得相对还好一点。 对， 但是比如说好，全是花园洋房，可能你楼上的楼上也有住户，然后你住一楼，可能相对会差一点。但是如果要让我选的话，我可能现在义无反顾的还会选择一层。 我也是， 是吧？ 对。 这就是没什么可聊的，咱们俩掐不起来了。 好吧，好吧，来，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聊聊正题了。 嗯， 因为优点和缺点，我相信不用我们说，可能很多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 对， 那接下来呢，也希望让蔡总理来说说。好了，那现在我选择一层了。 嗯， 一层。我们在装修上的时候可能有几个点是特别要注意的。 嗯，对， 我们一个一个说好吧。 好， 来，那咱们先说说装修的时候，比如说地下室啊，一层啊，哪些方面咱们得注意。 其实这么来说吧，咱们先从最下面开始说起。 行， 比如地下室，地下室这个是要格外关注的。那咱说地下室呢，分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咱们在城市里买的这种，比如说是花园洋房啊，或者是多层板楼啊这种，地下室怎么装？因为这种你很难说再在外部做一些处理了啊，你不能说我买完这房以后，我把外面沿着外墙挖个沟出来，在外墙上重新做一遍防水，开发商和物业肯定不会允许你这么去做的。那咱们要做的只能是把室内自己的这个小环境搞好。那我觉得有几点注意事项，首先一个呢。就是地下室呢，它因为它的这个结构所在嘛，然后它会比较潮，潮湿的话，首先用大面积的木材装饰是不太适合的，因为它有可能会发霉啊，会变形，它会变得更加让地下室变得更加的潮湿啊，所以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实际上地下室我们应该更多的用一些这种可以平衡湿度的这样一些建材，比如说硅藻泥。其实它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然后再一个呢，建议大家也不要在地下室贴壁纸，因为壁纸也容易吸潮，也容易发霉。另外呢，就是地下室咱们在做装修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它的排风换气啊，有条件的话，咱们可以装一个这个新风机，让它能够起到换气，也是平衡干湿度的一个作用。同时呢，购置一台除湿机，因为这个除湿机啊，到夏天以后非常有用。我做过试验啊，就是在地下室有些时候夏天雨季特别潮的时候，湿度可以达到90%以上。 哎呦天哪， 就是也就是北方还不像南方那么潮，否则的话那个墙面真的就快往下流水了，就到这种程度。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在负一层放一台除湿机的话，让它持续工作，你会看除湿机里面会带水箱，那个水箱基本上用不到一天可能就满了，你就要去倒水。那么它对湿度的一个控制也会非常好，会让这个室内90%以上的湿度下降到60%-50%之间。这个50%-60%的湿度其实就是一个相对平衡的一个湿度值了嘛，所以这种除湿机是必不可少的啊。然后呢，就是刚才说到通风了，说到通风，有条件的话，其实像刚才维哥说的，比如说带有这种采光的这个地下室，有时候它的采光窗是可以开启的，开启的时候其实也要做一些自然通风。 嗯， 对，基本上就是这样。另外呢，就是要格外关注一些，比如说咱们买的那种北京周边的这种度假型的别墅啊，它有些线路的管井可能和负一层是地下室是连通的。 嗯， 那么室外的这个管井的防水处理一定要做好，否则别的地方都不漏，有可能它会从管井往你的这个负一层渗水啊。但是城市买的这种带负一层的一层就没有问题，因为它的整个的线路弱电它都是自成体系的，它有自己的这个弱电井或者是强电井，它不会往室内造成这个雨水倒灌的这种情况。 就是蔡总说的这个真的特对，我一个朋友就是他买的叠拼，然后他买的一层，然后是带地下室的，还挺好的那个房子，然后装修好了我们去看，哎，能特好。他那个负一层就是有一个小天井，就是有大概两拃大的那个长条的窗户， 采光 还有一些采光，而且能通通风，还不错。然后呢，他就把那个负一层的就弄成一个娱乐室了。就比如说有壁挂，我可以在那儿有沙发，可以看个电影，然后边上有一个小棋牌桌，朋友来了可以在那儿打打牌呀，聊聊天啊，喝酒啊，弄个小吧台，哎，弄得特好。包括他正好从负一层就直接可以去他的车库嘛，这还不错， 连通了。 对，然后装的也挺好，但是呢，装的时候就是他贴了壁纸，然后贴的壁纸同时呢，弄的那个墙裙啊什么的，哎，我觉得还挺好的。但是正好赶上那两年，哇，北京这到夏天这个雨啊多的，第一就是从车库那儿 往地下室里灌水。 哎呦， 哦，那水那多呀！到后来我还跟他打电话，我说那个晚上一块吃饭，不，没工夫，我跟你嫂子在车库这儿从地下室往外舀水呢。我说天哪！后来他为了这个问题，专门在地下室他那个屋和车库的那个 做了一道坎儿， 做了一坎儿 啊， 立着的坎儿，然后底下给砌上，至少那水半米是不会过来的， 那么高 啊！对呀、啊， 对。 然后再其次呢，就是他原来底下弄的那个算是踢脚线吧，所谓的幕墙群，先开始弄的时候还都不错，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变形崩了，所以到现在呢，他又把那些都踢了以后呢，拿那个类似于石材似的，然后重新弄的墙群， 对， 然后包括把壁纸都撕了，因为那壁纸时间久了以后，不是说它变色呀、泛黄啊，是一块一块的，按北京话就一块一块的鹅脸，哎呀，就是相当于那块湿了，过一段时间以后，如果要是干燥，哎，干了就一块鹅脸，哇、哦，好难看呐。 对，而且呢，就是贴完壁纸还会有什么问题？就是维哥刚才说那种情况还好，它起码干了。有些地下室通风不好的话，它那水汽出不去，它会发霉，而发霉了以后，这个霉菌啊，实际上它是有对人是有致癌物质的这种存在的，所以千万不要小看它。所以地下室装修的时候，尽量能不用木材不用木材，能不用纸就不用纸。 对， 好的，接下来咱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回来接着聊。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级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好的，欢迎回来啊。 这里是住在876，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是王维， 我是浩洋。 今天呢，我们请全包员的蔡总呢跟大家聊聊，如果您要是买了一层的房子，在装修的时候我们都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用简单的几句话已经说了，住在一层它的优点和缺点，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其实都是明白的， 是。 但是在装修的时候，其实为了不走弯路，我们有一些事情可以提前杜绝的。 对， 那比如说刚才说了，好了，城里的这个房子带一层啊，因为现在一层有可能是一层二层是你们家的，还有个地下室，有可能是这样的。城里的呢，一般的花园洋房可能就是一层，然后带个小花园，有可能也有个地下室，大概是这样。那装修时候要注意的问题呢，其实刚才蔡总简单的说了。那比如说我要是在郊外，我买一个叠拼，我买一个连排，那这些问题跟城里这样的啊、一层带地下室的会一样吗？ 其实呢，就是北京因为寸土寸金嘛，所以地价比较贵，所以北京有些地下室真是纯地下室。但是出了北京以后，比如环北京一带啊，咱们能买到一些花园洋房啊，甚至联排啊、独栋啊，它所谓的地下室其实不是纯地下室，它是为了这个造景之后回填土了以后，感觉那个位置好像是在地下了，但实际上它的位置应该是在我们老说正负零嘛，应该是在这之上的啊。但是呢，这些毕竟它也回填土之后，让它变成了这种地下室。所以您在装修之前呢，一般像这种联排啊、独栋啊这种小区，在新装修的时候，物业对于自家庭院的施工要求，不像您在城里买个房子说绝对不让你动，这种你是可以做一些结构性的一个修复的，或者不叫修复，叫加强。因为开发商盖楼的时候他会做外墙防水啊，但是咱们为了做到万无一失呢，其实建议大家就是凡是有这种带地下室的联排或者独栋的房型的时候，把自家院子里这块的靠近墙根的土把它铲开以后，沿着这个墙再做一遍防水处理。这个对于以后负一层的这个防潮防漏水会很有帮助。对。另外一个呢，像刚才维哥说的那个下雨以后从车库倒灌然后把地下室都泡了，其实呢咱们在做这种就是郊外的负一层的这种房子装修的时候，有条件的话在负一层再预留一个提升泵的位置。这个提升泵的作用是什么呢？一旦出现漏水的话，它可以快速的把室内的这个积水给它排出去，

可以增加地下室的防潮功能， 嗯， 所以这个还是很有必要的。 嗯， 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好好检查一下您家的这个弱电井或者强电井，因为据我所知，像这种房子，它的每户基本都会有强电井和弱电井的安排在自家的庭院里面。那么它的入户的位置很多都在地下室，那么它的这个管路会不会形成对地下室的这种雨水倒灌的问题，这个是需要排查的，因为 就是怕从院子里的井里头然后流到屋子里去是吗？ 对，因为有些这个弱电井或者强电井，它的这个位置如果是在院子里比相对低的位置，周边又没有做好那个防水墙的话， 嗯， 很有可能在下雨的时候院子里的水会往这个井倒灌， 是 倒灌完了之后井里面它又没法往外排，那只能是哪有口它就顺着哪儿往出流，对， 是往更低的地方流， 往更低的地方流。所以有些时候，哎，大家觉得，哎，一下雨，我家地下室墙面也不漏水啊，怎么这地上就出来水了？最后一找，哦，原来是从弱电井顺着管线漏进来的啊。这个时候再去堵就有点晚了。所以咱们在装修之前，先把弱电井、强电井的这种有可能产生漏水问题的这些环节需要排查一下。 嗯，哎。那水大概应该分几种啊？你比如说，比如说下雨的这个 雨水啊， 雨水。那除了这雨水，那你比如说潮， 那咱们主要分为两种吧。咱们如果这么说的话，分为两种，一种就是现在说的液态水，说一下雨的话，顺着管井就漏进来了，我们管这种叫液态水。还有一种就是气态水，气态水是什么呢？比如说，那地下室那个不可排除的空气会比较潮湿，对吧？那遇到这个，比如说，有些时候，极度潮湿的时候，它可能会形成这种冷凝水啊，那个这就是气态水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的一个体现。那么，针对气态水，我们怎么预防呢？那就是在室内，我们要加一些。上半节也说过，像新风机组啊，像这个除湿机啊，它都可以很好的调节室内的一个湿度。再一个呢，室内装修的时候不要用纸，不要用木材，像壁纸啊、实木墙裙啊、实木地板呀、实木踢脚线呀，这些劝您就不要在地下室使用了。虽然它的质感、观感还有脚感都会很好啊，但是地下室的这个环境还是不太适合的。建议您在地下室施工的时候，尽量地面地砖、大理石都可以，然后墙面呢，涂料、乳胶漆，或者是有条件的话用硅藻泥也是比较好的，因为硅藻泥这种物质吧，它可以很好的平衡室内的干湿度，冬天干燥的时候它会把夏天吸收进来的这个潮气逐渐的释放出来，让室内不会太干燥。那么夏季室内非常潮湿的时候，它会吸收一些潮气，吸收一些潮气，而它本身不会发霉啊，也不会变色，也不会这个影响您日常居住的一个观感。其实这个材料是非常适合在这个地下室装修的时候使用的。 嗯，其实我觉得地下室在装修的时候最主要的问题，刚才蔡总都已经说了，一个是防水，不管这个水分多少种，防水的这个基本上蔡总都已经说的 很重要， 很重要，很到位了。包括他都想到，要不然你安一个泵。 对， 有水来的时候，这泵自己能够往外抽， 不用我一盆一盆往外舀。 哎，是，这都已经想到了，而且包括在地下室装修的时候使的一些建材的材料，其实都已经想到了。那咱们从地下室再往上走走呗。 地下室往上走走，那就咱们到一层了啊。一层呢，其实我们也要做一些适当的处理。一层做一些适当处理，那其实它不像地下室这么严格，但是我们在施工上面还有一些方法可以这个做到。一个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吊顶的时候，一定不要使用木龙骨啊。虽然现在木龙骨用的已经不多了，但是有一些，比如说大家愿意装一些影音室啊，或者视听室这样房间的时候，还会用到木龙骨，因为它的吸音效果会比较好。 嗯， 但如果说躲不开，必须要用它，一定要用这种防腐木的木龙骨。啊，因为这种木龙骨本身已经加入一些防潮处理了，那么一层在装修的时候呢，还有就是，我们拿到一个一层的户型，先看一看它有没有这种，产生过漏水的这样的漏水点。因为拿到这样房子的时候，比如新房，它要产生漏水的话，墙面上肯定有水印儿啊。比如老房的话，那一定室内 这个位置有一些这个被水浸泡过的痕迹，那么这些位置都要着重处理啊。但是它处理起来的话，比如说咱们在市区里边有一套这样的房子，物业不可能说让你在院里我把那个地基挖开，重新把外墙防水做一下，对吧？这个时候就要请物业来协调，不管是物业也好，开发商也好，要对这个漏水的位置，尤其是外墙要做一些修复，因为一旦一层产生过漏水的这种漏水点，您在室内再怎么补救都没用，因为您把这块的防水室内糊上了，但是水是往低处流的，这它不从这个位置流了，您挡上之后它可能还会从别的位置流进来，所以最根本的办法是在外墙把漏水问题都处理好。 除了这些之外呢，我倒是建议，当然我相信城里可能您安我说的这个东西也挺好的，如果不安呢也 OK 吧， 对， 就是关于自来水的问题，比如在城里头啊，您无论是住在一层啊还是什么，这自来水应该 OK， 但是您要是说住在郊区有很多有自来水的小区可能相对少一点，有很多像别墅啊等等，它都是有井，从井里头直接往你家里啊，用 输送， 哎，对，但是我倒是建议，如果有可能的话，您最好安一套啊转换的呀，或者是净化的这种系统。 对，维哥说的这种呢，就是首先一个前置过滤器，这个是很重要的，它相当于是对这个水管里的泥沙呀，偏大一点这种颗粒物做一个初步的一个过滤，然后配合这个前置过滤器，您可以再装一台净水机、软水机。那么在这些设备搭配使用下的话，不管您是自来水也好，还是井水也好，它都可以把水里的杂质过滤的相对比较干净，有些也能够达到直饮水的这种状态。 对，对。除了这个之外，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采暖的问题。因为一层嘛，可能啊，那个阳光啊等等这些，可能相对来说比高层一点的要差一点。 对。 那一层的话，无论您是住在郊区的别墅里，您还是住在城里的一层的花园洋房里头，在采暖这方面，您自己也得琢磨琢磨。 对。 那你建议比如说是安暖气好呢，还是安自采暖的那种啊地采暖好？ 其实如果小区是自采暖的话，建议大家要改成地暖。地暖的热效率会高一些，而且它散热比较均匀，就是您在房间里面不会觉得说这块有暖气片特暖和，离暖气片远的地方就不行， 冰。 对对，那个，但是如果是集中供暖的话，原来是暖气片，您要改成地暖的话，这个事儿还要咨询您小区的物业，因为不是所有集中供暖的小区都适合用地暖进行采暖，要看它整个供暖的一个线路的布局情况。一般我们说的像老楼那种串联式的供暖，就不建议大家采用地暖，因为这样的话，您家的这个热量基本都集中在您一个房间里边散掉了，您的下游、您的邻居家可能暖气就不热了。 对 啊，但是如果是并联这种情况，并联的话是可以改成地暖的，您家散热不会对邻居产生影响，所以这个也要咨询一下物业。 哎，那比如说咱们说地采暖，说好可以做成地采暖的，但是要是地采暖，我真的是好担心。地采暖，你想，在地上铺好了这个线路，然后你就可以把木地板啊或者大理石啊，反正你就铺上了。 对， 我真的是怕它漏水，会吗？ 一般不会。因为什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地暖的原理啊，它埋在地下的管子是没有接头的，它是一整根管盘在地下的，所有的接头都在地面以上的位置， 就可以摸得到 分水器，对，都是接分水器的这个位置是有接头的。那地下的就都是一整根管，那您想，除非这一整根管上有沙眼儿或者有瑕疵，它会漏水，但是这个概率太低太低了，因为现在那个这种地暖管的生产线完全是自动化的生产线，而且它的成熟度很高，出现沙眼的概率可能是几十万分之一或者上百万分之一，这概率这么小，不会轻易出现在您家的。再一个，铺完地暖管之后它都要打压，就是您家在装修过程中它也这个地暖管也是带着压的，所以一旦装修完以后发现哎，这个压力没往下掉，因为有可能它会经过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它不掉压，那就证明底下完全没有问题，您就不用担心后期再出现漏水这样的风险了。